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如今选秀一词已经成为娱乐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个词汇。2005年夏天，亿万电视观众的生活因为选秀而变得热闹。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就从歌声中去寻找那些熟悉的声音。首先出现在您耳边的是张含韵带来的《想唱就唱》。 对半夜的点状，对流星说愿望，给我一双翅膀，能够接近太阳。学着一个人成长，爱给我能量，梦想是神奇的营养，催促我开放。唱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，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，至少我还 这首想唱就唱真的很好地勾画出了选秀歌手们的心态。选秀就如同考试，古代的选秀由官员定制考题，考生应试答题再选拔而得，而今天的选秀呢，则是选手们在电视机前落落大方表现自我，展现才艺，再由观众评委决定去留。生杀大权同样不在选手自己手里，这就要求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华。送上李宇春 Give me five。 重复着每天梦想都失眠，自信的城堡就快被攻陷，何不来松松正在半个鬼脸，把剩下的交给直觉。漫游夜场灵感的盛宴，宇宙无情地打起来作伴，想成冲自己都感动，就算是白英雄。西装搭配最爱的球鞋，脚步坚定将画勾直接，不分季节还没有区别，音乐起来看谁是主宰，就是你 Give me five， 感受着狂想节拍动唱灵感的深夜，宇宙无情地打谁来作伴，分分钟向前冲自己都感动，就算是白夜英雄。西装搭配最爱的球鞋，脚步坚定将画勾直接，不分季节还没有区别，音乐起来看谁是主宰， 选秀为那些充满梦想的孩子们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，你不需要户口、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只需要一张去赛区的车票和一副歌喉，就有可能一路拼搏到第一的宝座。当鲜花铺满你的舞台，那一刻你是否感觉到自己成了最幸福的孩子？不过事实证明，选秀成功这只是个开端，后面的路还很漫长， 送上安又琪演唱的《最幸福的孩子》。 经过熟悉的站牌，回忆飞驰而来，曾送我回家的男孩，你是不是还在等待？胡同口的什刹海，单车排成一排，手放在你口袋，的相爱。我还记得你， 我还记得你， 孩子气的样子，我们并排坐在一起的样子，风吹着头发扬起的脸，我们是最幸福的孩子。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唱片。借助一场选秀，无数普通的少男少女一度成为了光彩夺目的新星，但走下舞台，他们是否依然在燃烧着理想？是否还享受着万众瞩目的荣光？不可否认的是，很多选秀歌手如同流星一闪而过，有的仍执着于梦想苦苦跋涉，而那些真正成为明星的实在是少而又少。所以对于那些仍希望通过选秀一圆明星梦的孩子们来说，选秀之路并不是成功的捷径。接下来要送上两首歌曲，分别是海明威演唱的《老人与海》和纪明佳带来的《涂鸦》。 秋天的夜凋零在满天落叶里面，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景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

过选秀，我们看到了一张张自信的面孔，当然也看到了一些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种种问题。选秀节目的规范化迫在眉睫，选秀歌手和经纪公司的合作也需要规范。可以这么说，对选秀节目的细化管理和约束，也就是管理的规范化。也许当繁华散尽，这些一拥而上的选秀节目就会像下面这首歌一样趋于平淡吧。 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。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。 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最后送上许飞演唱的淡淡的歌。 让你回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说你想说的情话，说你爱做的童话，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，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流眼泪，不会想着谁，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。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。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。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啦啦啦啦啦。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回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谋杀了爱情，